锵锵三人行，各位好，圆子，徐老师，哎呀，我说怎么就能赶得这么寸？我这个礼拜一从在还在香港回到北京，那老头在尖沙咀码头跳海，那个时候我还在香港，回来我才知道出了件这么档的事儿。 我现在就住在尖沙咀附近。 哎呀，怎么跟咱这么有关呢？ 你得跟人说清楚是哪老头。 这是其来有字了，早就说当年就知道，在兰州嘛，甘肃嘛，有一姑娘从16岁开始追刘德华，追了这么多年， 暗恋。 他爸帮他去，就是倾家荡产，最后他爸就说卖肾，当时就引起很多攻击，说你刘德华的公司那边都说呀，说这个刘德华不喜欢这个不孝顺的，说怎么能让父亲卖肾呢？你为了追刘德华，这就最新发展。这上个周末跑到香港去了，而且呢在他父亲还是个老师，你想在他父亲跳海之前，人刘德华见了他了。 已经见过了。 见了，在歌迷会上见了这个姓杨的这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十几年追下来大概也28了吧，是吧，他合影啊。 他干什么？ 好像没有工作。 没工作，说你要从16岁开始。 职业流迷。 一旦迷上刘德华，茶饭不思，什么也没有，就梦里全他爸都是跟刘德华说呀，你想他爸跳海，这是什么行为？死给你看，留下遗书谴责刘德华，说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呢？ 这一句话就是刘德华，你以为你是谁？ 对，你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说我女儿为了你，你怎么着？你连单独跟他见面都不行，就是人家公司在歌迷会上已经安排俩人合影了吗？见面了吗？但是他还要 单独 跟我会面。 要见单独见十分钟，要 啊，他单独见了以后，可能又会提出新的要求，对不对？他可能会要求是要嫁给刘德华，而且他可以愿意承认一夫多妻制，他不计名额等等等等，就刘德华就没办法了，对不对？ 我觉得他完全是偏执，我觉得他有一点精神肯定是有点问题。就是偶像和歌迷之间这种关系吧，哎呀，有的时候特别 圆的。你这个说什 么？对，很多人偶像， 我没 有，很多人为你跳， 没有，我可没有 跳跳板啊。 这样的事情呢，在世界上确实有过，国外也有，那个国内港台这些地方也有，比如说什么周杰伦的那个粉丝，因为他不开演唱会了，他就要自残，就要吃安眠药死。什么谢霆锋的一个歌迷，完了看他离开了，然后自己就跳河了，这样的事情屡屡有发生。国外有约翰连侬嘛，最有。我明白，就是他打死是因为他的歌迷，这句太爱他了，砰一枪， 是 太爱他把他打死， 那就是了。他死的时候就是80年的时候， 偶像跟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别奇怪的人际关系，就是说叫一厢情愿吧。哎，你说你假如咱是平等的人哈，你会觉得非常奇怪，就咱俩也不认识，我就觉得你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你应该对我好，甚至咱俩有缘，咱俩前世没准是夫妻，但是呢我这套想象你必须接受，你要不接受吗？你不接受我崩溃了，你不接受我崩溃了， 单相思， 你知道吗？ 哎，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特别悲哀，就是说这个女儿一厢情愿，这种茶不思饭不想，就是这种完全是一种偏执的状态，也就罢了，父母还出来帮着她，我觉得他这个特别不理智， 他也是给熬的没辙。我跟你说，刘德华容易引起这不，刘德华挺好。刘德华其实在好像在娱乐界名声一直都挺好，对吧？得他道德冠中华。 刘德华呢是一个人， 对， 但刘德华这个歌星呢，他是一个 职业 共创的一个符号。就是大众艺术呢，跟一般的艺术来讲，最大的区别就是一般的艺术是独创的嘛。就是作家一般理论上讲，就是说我是先只顾我自己的，不管别人的，我好了你们喜欢就喜欢。大众艺术呢，它是要先人后己的。以前讲过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写那个福尔摩斯那柯南道尔 啊，柯南道尔， 他就是写这个福尔摩斯不是悬崖上摔下来死了吗？他写完他写不动了嘛，结果呢就有一个读者冲到他家里，拿一手枪对着他，对，你不能让他死。你不能让他，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能让他死？因为那个福尔摩斯已经不是他的了，是大家共创，我们都投入了我们的心血了。那柯南道尔还好，让你别开枪，别开枪，他回来后来不是悬崖里又出来了嘛，后来又活了嘛，所以他这个共创，这种走极端当然是非常非常到了犯罪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啊，到了病理的程度，但是一般的这种共同占有这个心理，他是有这个依据的，就是说。所以大众偶像这个东西，虽然大家想做啊，不是好当的。 不是好的。 你得先人后己，你得现身啊。 你这个，我就为什么说刘德华？去年我在广州报纸上看到嘛，那是个男孩子，狂迷牛刘德华，加上从天花板到地板全贴遍了刘德华的海报，半人睡觉，在最后他妈给逼的没辙了，上报纸哭诉去了。为什么？让他妈给钱。比如说你当歌迷不容易啊。你知道吗？刘德华去哪儿，你得去哪儿啊？任何见面会、演唱会的门票，你都得去。然后说，你给我钱买刘德华的纪念品什么的，你不给钱了，到最后发展到偷他妈的东西，到最后发展到在家里打他妈，打你给我钱，就迷到这种程度。 这个，就有一个词儿说，这种就是歌迷啊，给这种自己的偶像施加这种压力，叫软暴力。就说起来我是爱你，我太爱你了，我太崇拜你了，使得我做出这种不理智这种疯狂的举动。但是这种东西实际上他没有想他已经伤害了一个另外一个人了、偶像也是人呢。 当年有没有歌迷给你写信？ 当年有，现在也有 啊，是吧？ 当年呢就是说有很多观众来信什么的，然后呢有时候我也会去跟他们回，比方说他写的很感人啊，内容很好什么的，有的甚至于后来成为朋友。我说的一个比较极致的，就现在还在写呢，有这么一个人，有一个歌迷，他几乎是自说自话，我觉得这种是有一点那种癔症的那种感觉，他也不管你回不回，也不管你怎么样，我就隔一段时间给你写一封信，隔一段给你写一封信，哎，然后呢，也或者写一首诗，哎，拿毛笔拿宣纸写，哎，给你寄来，然后一会儿就说， 应该也有嘛。 哎，然后就说的你哎，有朋友骂你，你以为你了不起啊？你有什么呀？啊，你怎么就不理我，不给我回信什么？ 爱跟恨是常常 对对，完全就是这样，就自说自话，就是有时候挺恐怖的。我就会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种压力，就觉得这种东西。 你给他回吗？ 我一开始的时候回，我一开始拿着当一个普通的观众，他跟我聊音乐啊，聊爵士啊什么那些，我还跟他哎，我还挺懂的，回过两封信，礼节性的。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了。我就觉得不能回了，因为这种关系如果由于你的在回信引起他一些联想，引起他的一些臆想，会造成很对，我很怕出现什么问题，就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把他的信都留着，我觉得将来万一他有什么不测、我觉得这都是些最少最起码我可以拿出来的一些证据， 这么一说就伤他的心了。 你就看出如履薄冰来了吗？就我觉得这种假，这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物种啊特别有意思，就是它的这个智力特点呢、有一种掩耳盗铃，揣着明白装糊涂，鸵鸟政策都符合这个。你说他不知道吗？明星偶像这俩字儿中文非常好啊，这不都告诉你，实实在在告诉你都是假的吗？偶啊，像啊，幻象啊，是假的呀。但是不管那么多，我就是要这样。当然追，咱得说啊，这追明星追到死人的 极少， 这肯定是极少数，大部分不会只是这样，这就是说 不是主流， 肯定没车祸死的人多。但是啊，如果你要算上历史上在宗教领域里的偶像崇拜，政治领域里的偶像崇拜， 政治上的殉道，那 战争的这种偶像崇拜，这死的人比车祸多了吧？但是咱不说那个，我就是说啊，他讲这事儿，就让我有这种感想。明星，我也不是明星了，我就是说没那么高尚。 对， 其实 是。 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装什么大野狼？ 他也不是说是他，我跟你讲，歌迷都有意识。 我不是说别人，我是说我自己。你说的这个事儿，我可以就是说讲我自己当时的心情。你看有一个湖北的小女孩，是吧？她非常感谢承蒙，对吧？人家喜欢我，对吧？但是你也不至于说家里也不管着，十几岁的小女孩从湖北流浪到深圳，跑到深圳，然后呢骗过保安到了我家门口， 哇， 然后呢？到最后在罗湖火车站又孤苦无依啊，给我打电话，当时我在香港做奥运会的那个节目， 他怎么有你的电话呢？ 打到我们公司、我们找我来接，然后最后我们深圳分公司这公关部的跑到 火车站那儿找到他，我还反复叮嘱给他买长途汽车票，给他买上票让他回家，结果过两天打电话，他在去湖北半路上他下车了，他下车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你说， 因为他觉得你对他这个帮助是一种痴情， 不是 你已经无可救药的爱上他了。 我就说 ，hopeless， 我就说我剖析我自己啊，其实我没那么人善，就跟这小姑娘讲话是温言爱语，确实说的都很好。哎，跟我们公司布置，他们都说，哎，文涛这人真是不错呀，什么的，这个还这么照顾一个观众。我跟你说， 心里就是不想出事。 没错，就是真正说这个心慈手软比较部分，这是小的。最主要的，我跟你说，甚至我可以用恼怒来形容啊，就是说我到最后觉得我招你惹你了，因为这全得栽在我身。那个时候我还比较虚荣，还比较 过去的恋人都这个态度， 对 不对？我招你惹你了，你干什么呀？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还比较拿自个儿当回事儿的时候，你就格外的，因为你想到的全是不安全。这女孩给人劫了怎么办？这女孩失踪了怎么办？这女孩半途出了事儿怎么办？这个事情闹出来全得栽到我头上了， 到处乱说你怎么办？ 你还要考虑自己的公众形象。 对不对？ 你说这刘德华他招谁惹 谁了？万一出了事情，人家就说窦文涛的这个迷，对不对？他连个名字都没有，就像现在这个人，我们都不知道他名字，我们只知道他是刘德华的迷。 对， 他的父亲。 就是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是他没有把这个偶像当成人了，他已经完全想象他。 这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心理的疾病，这个就是把主客体的关系颠倒。以前卞之琳有首诗嘛，那个叫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他这个装饰两个字，其实是你在窗口可以看到月亮，对不对？但对浪漫的人来就觉得他不是说我的窗口可以看到月亮，他说月亮装饰了我的窗子。然后因为他有这种颠倒的艺术的浪漫的状态，这个人就装饰了别人的梦。偶像都是这样的嘛，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一般的人呢，就是喜欢喜欢，但心里知道这是装饰。哪一天他不把它当作装饰了，他觉得你就是他的梦了。 我有权利让你给我装饰的梦成真。 对， 在你身上成真行吗？ 对 你傻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两天又传来新闻了，说这女孩啊哭哭啼啼的要离开香港啊，那么记者都围着他们，就是网民当然骂他骂的也挺狠，说你怎么能让父亲到达，他说我爱我父亲，所以说我就这个我甚至那记者还问他说你爱刘德华还是爱你父亲，他最后想想还是说那我还是不能没有爸爸，我愿意跟我爸爸一同投海。可是呢挺奇怪，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极个别的人你应该从他的心理去分析，不是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到最后大家觉得奇怪，父亲的骨灰尸体尸骨不要了，就走了，就让香港政府吧还是什么的草草殓葬，就这样。然后呢就过关的时候你就看他还在那想，哎呀我父亲都在这死了，刘德华你怎么应该答应我的要求吧，他妈妈在那边数账单呢。 什么账单？ 不知道回去欠了多少债呀、啊、追刘德华追了十多年，倾家荡产。为什么他父亲确实是有这个心情啊？你想他父亲到什么程度，刘德华跟他女儿见了面之后，他爸爸追刘德华后边汽车追着跑。 哎呀，一个家庭的亲情能发展到这个样 子。是，我是说孩子糊涂，父母难道也跟着糊涂吗？怎么就纵容他这种想法呢？有的时候啊，这个歌迷崇拜偶像有分阶段的，你比如十几岁，大概中学生小学生大家都有自己的偶像，你喜欢谁我喜欢谁，你喜欢哪个球星我喜欢哪个球星，那么过一段时间，比如这个女孩她从十几岁开始喜欢刘德华，因为一个梦，她就是因为这一个梦她梦见刘德华了，他就觉得我跟他有一种缘分，怎么样，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按说正常人呢过那么几年乃至于十几年也就该淡了，这种对这种明星的狂热的这种崇拜，而且盲目的这种崇拜也就该淡了。这女孩可好，也不淡，反正变本加厉，而且她好像也没什么工作也不上学，而且父母还这么去纵容她。 在这种情况下，在一般的国家，他就会找心理医生， 没错， 然后就精神病科医生要介入。你到一定的程度，你为了救人命啊，这个社工，他初步的就是社工，因为他有问题。你看，如果一个人从十几岁开始不好好上学，不好好做事情，那就是追一个明星的话，他父母首先第一件事情要把他找心理医生、找社工帮忙了。就说你有问题了。 对。 但是有时候人的亲情会做出很多事情。我最近在看了一篇小说《天谴》呢，香港的作家严春沟写、他写的是姐姐跟弟弟的性关系啊。 啊，乐伦呢、 很多写姐姐跟弟弟的或者妹妹跟哥哥的性关系啊，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莫泊桑写过，孔杰生也写过，很多人都写过这样的故事。可是他这个故事写的就是知情的，就两个人知道，他们就知道，而且是那个就是从大陆新移民到香港的，这个故事照理说是无法写出来的。我在评论他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他怎么能够把这个故事说的有说服力，怎么能够把这个故事说圆了。他说结果他就抓到一点，我后来分析他就抓到一点，因为这个弟弟啊，他对这个姐姐的痴情以后啊，他就要死。他说姐姐拒绝他以后啊，就比方说他们住在一起嘛，房子很小嘛， 就帮姐姐洗东西内衣啊什么东西，后来姐姐有点看出来了，她觉得她这样不好不让她，然后她就要死啊，她就头撞啊，就把头撞床啊，撞就是往死里撞。那这个时候呢，姐姐就面临着基本上这么一个选择，你要么看着她死，你要么跟满足她的这么一个愿望。 嗯， 是这样才走到乱伦的这个地步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家庭有很多这种很畸形的这个现象，我觉得我发现都是一个以死相邀，就是可能这个父亲也觉得，就是说他的女儿，他要我要不帮他去追刘德华，他 就 是死了，活不下去， 死路一条。 那亲情有时候就伟大到这个地步，就是说我宁愿我来死，我也不能看到他去死。那这样的话就演出一个其实最大的一个人伦悲剧。 你要是你死是为了什么？如果说你为了救他的命，或者为了实现他一个什么，比如上大学的梦想，或者一个正常人的一个要，他这个完全 是 荒唐的。 对，就是荒唐的。但是问题是你人逼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要不这么做，他就死了。 你知道 你怎么办？ 不是，我跟你说，按照他这个逻辑啊，也是自圆其说的。因为就是说，你刘德华，那是我女儿都要死了。你就见他一面，你日理万机，你见他一面怎么就不行？他也确实是想不通，所以我就跟说，为什么偶像是假的呀？甚至我觉得偶像的面目啊，就像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那是一张破碎的脸。我跟你说是破碎的，一般人他想不明白这个。我有过一个很有一个体会，就是说他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明星跟我说的印象。截然不同，比如有人吃饭，有人说：“哎呀，这个徐子东啊，特别对人特别亲切。上次啊，就跟我聊了半天。哎呀，我觉得从来不像别的明星那么耍大牌。”但是你在另一个场合，同样说徐子东耍大牌，他不理我。那个我让他给签名，他就干嘛？哎，你觉得为什么？ 这样的情况，上次对我很好，这次跑来名字都忘掉了。 对，我跟你说，因为那是事实真相。因为人就是这样破碎，有时候脾气好，有时候脾气不好，你赶着了他那天情绪好，或者他那天这个良心发现，那有一天他可能正倒霉呢。你比如说，所以我找一个片段，我们主持人看了都觉得特别会心，就是说有个电影尼古拉斯凯奇演的像那个天气预报员，就说他在电视台是个报天气的，然后呢挺潦倒挺倒霉的一组，经常在街上被人观众啪一蛋糕就砸身上了，就那天可能是又给砸了一回，然后在一个什么那儿排队，他手里拿个汽车登记表，后边有一观众认出他来直接打招呼，那时候正是搓火的时候，你看看当时那一幕挺有意思。 What's up, dude? What's up?Hey, can I get your autograph? I'm not who you think I am, so... You're not the weather guy? Dan Spritz? Dave Spritz. I'm not Dave Spritz, no. But I hear that a lot. You don't have to be a dick. Look, can you just... Alright, I'm just waiting in line.Bro, I can read your vehicle registration form, so whatever. Can you... Alright, can you give me a break? I just wanted to wait in line. You're on TV, bro. You're on TV. You're on TV, bro. So what? You keep saying that. So you're on TV, bro. Go work in a bank or something if you don't want to be cool to people. Whatever. Just... Can you get out of my face?Can you get out of my face? Asshole. You want to say that to my face? Thought you wanted me to get out of your face. 我现在能明白，就是说十几岁就只能是十几岁，二十几只能是二十几，人不能超越年龄的。你比如说，我现在想想，照我今天的年龄，我知道什么偶像明星，那都是虚妄不实的东西，对吧？这就好比说，我们从两种角度来看，有一种角度要求明星啊、偶像啊，你们是社会的样板呢、啊，你得让我们看看你多高尚、多纯洁，然后呢，多么能够这个成功，哎，我们希望我们能像你一样，这是一种角度。但是呢，很明显到我这岁数，我就能看出来了。明星其实是起的另一个示范作用，告诉我们 他这一辈子沉沉浮浮，有得有失，红了又黑了，黑了又灰了，恰好让咱们见证这个人世无常，不能去追逐这些个东西。你看，你可以有不同的这个观察角度，可是我想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也会对这样，对偶像有指望，有期待。所以你看，我现在的思想现在就灰色到一个，甚至于我认为人与人之间跟任何人都不要抱有什么期待，没有期待这回事儿，期待都让别人感到有压力，对吗？ 八卦杂志也许有时候有正面作用，我一直觉得八卦杂志偷窥啊，满足人的不好的欲望啊。 你说把明星， 为什么？就是 人性的那一面。 他八卦杂志主要是写明星的幕后新闻嘛， 嗯， 幕后新闻就是仆人眼中无英雄嘛。 嗯， 你明白没有？他常常就戳穿你的偶像的后一面，戳穿你的偶像的后一面，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偷窥欲是不好，但某种程度上，你像刚才这种事情会有所避免嘛？ 是， 可对他就不起作用，对这种相对比较偏执的人，他不起作用。难道他没看到过其他的报道吗？他肯定也看到过，但是他就认准了这一根筋的时候，也挺恐怖。 这是个案，这是这一些个案，这种个案在世界各国都有，但都属极少数。 对， 我以前碰到周菊良太太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她以前林徽因家里开 party， 30年代很有名的 party 的时候， 嗯， 她是她表妹，她就在帮里招待客人。那时候她告诉我什么？他说林徽因来的这些男的，他来的每一批男的他都讲了同样的话。他说怎么这些男的都这么迷他呢？ 啊，林 这么大的文人都这么迷他，可是在他表妹眼里，他觉得林徽因的表姐没什么，他说的话都是一样的。 啊， 你明白没有？这所以换一个角度，对我都是一个戳穿，我都觉得林徽因，因为那时候沈从文他们上林徽因家里，都是一个大家很兴奋的消遣啊，很多人。这传说当中，可是他的表妹一说。 这个偶像崇拜其实严重不靠谱，你知道吗？他就是这么个问题。他，你说你怎么办？其实祸害了不少人了。就是人跟人呐，他是平等的、真实的、一样的。